那好，我们只需要对本章的内容有一个了解就可以了。更深一步，所以进一步的内容啊，在后续的课程中会进行介绍。现在我们把本章只需要简单的总结一下。第一，计算机联网呢，可以使得 DBMS 的某些任务在服务器系统上执行，而另一些任务在客户系统执行。那么这种工作任务的划分就导致了客户服务器，比如说 client server 或者叫 CS 等等数据库系统的发展。第二，计算机系统的并行处理能力能够加速数据库系统的活动，对事务做出更快速的响应，那么在单位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事务，而 DBMS 的查询处理呢，就能够充分利用计算机系统的并行能力，这就导致了并行数据库系统的发展。